由深圳美露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如有任何问题，请拨打400-699-6329。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一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并不是因为歌词有多美，旋律有多动听，而是因为这首歌在讲故事，带着感情寻找共鸣。有这样一群用音乐讲故事的人，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上，追寻纯粹音乐的实力唱将。今天的音乐旅途，和你一起走进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的动人金曲。 为什么我两部电话两部都是白色，要和朋友怎么说，要和自己怎么说，我又该怎么和你说。一心想让你过得比从前更快乐，自从那件事发生后我不快乐，处处替你着想，却换来你这样看我，你让我好难过，比死了还寂寞。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个不懂爱的，等你懂了的时候我也不敢爱了，在另一个角谁会和我一样，不论适不适合，都认定自己当初的选择。想说你比所有人都懂我，也比所有人都明白，为什么我两部电话两部都是白色，要和朋友怎么说，要和自己怎么说，我又该怎么和你说。心想让你过得比从前更快乐，事发生后我不快乐，处处替你着想，却换来你这样看我，你让我好难过，比死了还寂寞。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个不懂爱的，等你懂了的时候我也不敢爱了，在另一个角落还有谁会和我一样，无论适不适合，都认定自己当初的选择。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有一个歌手叫做金志文，之所以强调歌手这个称谓，是因为时到今天，不少人都忘了这个事实。从出道伊始，他就被定义为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唱作才子。然而事无巨细的掌控力带来的，如果不是石破天惊的效果，就是一意孤行般的偏执。一起来听到这首《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留下相信永恒挣扎，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爱自己，是什么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我试着见到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是你我必然的存在，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让我不再爱过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不要变得透明。 年度盛典舞台上，圣诞老人不在家的驯鹿周慧和铁皮人许志安带来一曲合唱《相思风雨中》，情到深处，两人情不自禁地握住对方双手，这场师兄妹的催泪演绎瞬间让不少观众眼含热泪，也获得陶晶莹的力赞，完全是他们的主场天衣无缝，果然是沙场老将，天王天后。一起来听到这首《相思风雨中》。 尘落作弄， 难解百般愁，相思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遇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吹过来，我的心也被暖开。